没有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三伏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5度。昨天本市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观象台最高温度达到32.1度，最小相对湿度为45%左右，体感闷热。今天闷热天气持续，今天到17号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请大家还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21到24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北京时间的7: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各位早安，我是夏敏哦。 各位早安，我是高磊，我们是 四喜丸子。 周二的早间又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 连着两天8个丸子，您受得了吗？ 有点腻，太横了吧这早餐。 我觉得挺好的。 哎，我告诉你，我早餐就爱吃，就是那个叫什么素丸子汤，不是肉。 哦，哎，昨天晚上我去了一地儿，吃了羊肉丸子汤，巨好吃，特小的一羊肉丸子，特着实，然后呢，稍微的有点咸口，吃起来又特别有那个回香的感觉，然后一点羊肉的膻味都没有。 真的呀， 巨好。 一般我喝，你别咽口水，大早上起来。一般我喝羊肉汤什么的吧，包括羊杂、啊，我会再放一点这个白胡椒或者辣椒面。 哦哟、哦，那叫会吃哎， 是吧？ 真的真的。 那你昨天晚上加没加呀？ 吃了，我加了，那一大碗都加了，调料特别好啊，还加了辣椒油，现炒的辣椒油。 哎呀，就晚上吃的这爽 啊， 真爽！哎呦，昨天还吃了一羊肉包子，巨好吃，刚出来的。 是那种烤包子吗？还就是蒸出来的？ 是就是蒸 蒸出来的， 就是蒸。 那里边汤水很足吧？ 汤水很足，但是呢，我吃完之后，我还替大家琢磨，我说、如果是大家不爱吃羊肉的，可能您会觉得这包子有点猛。但是您要是爱 爱吃羊肉，这包子绝对绝对让您爱不释手。 真的，而且那种羊肉包子呀，我一般吃俩仨呀，我就会顶。 哦， 不是我吃完了以后就不像吃其他的一些这米饭炒菜呀， 哦， 其他的一些 吃不了那么多。 对对对对，馅儿食，比如说馅儿饼啊，其他的饺子什么的。 我也是，我也 吃俩仨我就饱。 我昨天就吃了一屉，大概六七个吧。 小龙那种啊， 大龙， 大龙、 啊，巴掌那么大的包子你见过没有？ 怪不得你的脸今天早上起来有点、胖胖的。 那是浮肿，昨天喝了好多的茶， 又喝消腻的是吧？ 哎呦 喝好，大家别误会啊！北京时间早上起来7:35，不是晚上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 了， 不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啊， 是。 范思琢磨草说：“哎，吃喝玩乐大搜索改早了，要不是听见你们片花，我以为我换错台，别的台也没那节目。我告诉你， 都是一家人。 对对对对对，赶紧跟大家来说一条好消息。那么昨天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一直在持续关注我们伟大的夏伯渝老师，终于是成功的登顶了。 是的，昨天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而且一开始还有一点这个，就是小的意外 啊，对。” 刚开始发出了一个信息，是在8点多的时候， 对，8:40左右， 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候，夏伯渝老师已经登顶成功了。 但是当时其实我们的前方记者，包括我们的后方的这个团队，没有得到最新的消息，是网络上开始传的， 是朋友圈开始发的 啊，对， 有多不靠谱？你说，全都发完，都基本上刷屏了之后，后来说不是夏伯渝老师登顶了，而是一位工作人员率先可能先登顶了。 对， 后来在10:40的时候，大概是夏伯渝老师终于成功的登顶。40多年的梦终于在这一天圆了， 哇！而且呢，稍后我们会在第二时段当中呢，去了解一下整个的一个登顶的 好的 冲刺的过程。当然了，还包括一小段特别激动人心的夏伯渝老师在8844米顶峰的一段无线电的通话，就是说他登顶成功之后，他的心情、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特别宝贵，一会儿我们来听一听吧。 是，那说过了这条好消息，其实哈，这个攀登，尤其是攀登3500米雪线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山，也算是一种技能啊，一种很高超的一种技术、啊 哦、当然 如果你不掌握一些这个特长的话呢，你是无法去正常攀登的，或者 是 攀登成功 的你就爬香山都得有点技巧，是不是？ 对，400多个台阶呢， 当然了， 我都四手连爬，你知道吗？那我爬上去了呀，那我登了鬼见愁了呀， 那在宠物界就叫走。 好吧，我输了。所以今儿呢，我们就想借着夏伯渝老师成功登顶的这个他登山的特长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特长的话题。咱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包括你，包括我，肯定咱们自己身上有一技之长 哦。今儿咱们聊特长， 比如说吃， 比如说我挑食，我 你还 我一口就能吃出来它到底新鲜不新鲜。 这是特长， 这我觉得算是特长吧。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反正我一闻味儿，我就能闻见我姥姥家他们四口院里头，就大杂院里边，别人家，哎，张奶奶他们家晚上吃什么，李大爷他们家吃什么，我们那小朋友他们家又吃什么， 哎、 我能闻出来。 我的天， 你觉得这算特长吗？ 这算是本性，就是四手连爬嘛， 都是一种动物。今儿咱来说说特长啊，这个小特长啊，咱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还有没有现在会这个打毛线活的小姑娘 啊， 对吧？还有现在做饭特别好的小伙子， 哎呦， 我觉得都少见 哦，还真是， 是吧？ 还真是，或者说， 啊、 比如说我现在打游戏 啊， 玩吃鸡 啊， 我就手速特别快， 哎、 啊，瞄准镜特别瞄得特别准 啊， 啪一下就能爆头。这我觉得也算特长， 真是哈， 是不是 能挣好多分呢？ 这都算技术 啊，包括你要大的特长。昨天我们听了一条消息啊，这个川航的机长，特别的英勇无畏哈，在这个机舱的玻璃破损丢失的情况下，开着飞机安全的着陆。会开飞机他也算是特长啊， 哦，这绝对是特长， 是吧？ 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专业了，而且在专业当中呢又有着自己的胆识和判断， 是 这个是太值得大家去佩服了。 20多年的老机长啊， 是的， 厉害。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比较不靠谱的，比如说我睡觉时间特别长， 可以，也可以 啊， 你不迟到，不碍着别人事儿就行。 我记得原来咱们填一些表格的时候，都会填你的爱好和特长 是什么。啊、对， 很多人都会填什么画画啊、篮球啊、游泳啊、 唱歌跳舞啊， 哎，等等这些、啊。今天咱们就聊聊您的特长是什么？ 对，告诉大家伙儿哈，搜索这个微信，点击通讯录，找到公众号，再点小加号，里边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哎，磊磊又加了一遍。 我每天没删啊，我加完了以后他还在那儿啊。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不带这样跟我们这开玩笑的哈，这给我们直接发了一，这是织的毛裤是吗？毛裤挺长的。 是啊，人家说昨晚上刚完活的， 这大夏天的都，您织什么毛裤、啊？ 就准备夏天穿的。 天哪，一身毛还不够热的呀！得嘞，咱不开玩笑了，说说咱们生活资讯。首先来关注交通信息。地铁十号线扒窃类警情近日高发，位列22条线路之首，尤其呢是早晚高峰。那么在三元桥、国贸、芍药居等重点的车站，乘客呢应该提高警惕。 对， 5月11号早上起来7点50分，公交总队北土城站的派出所民警在芍药居站呢抓获了一名年仅25岁的老贼，在场起获了贼窃啊这个刚刚得手的苹果6手机一部。 哎呀， 民警呢也提示广大的乘客，在地铁站乘坐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把包放在我们身体的前面， 哎， 防范扒手从我们的身后对财物下手。 是的是的、除了这些呢，你在刷卡的瞬间啊，不要双手离开包啊，或者你的其他的财物，钱包啊什么的，尽量提前准备好公交卡，或者把公交卡放在方便使用的位置，比如说挂在脖子上。 哎， 啊，这些扒手呢，一般都喜欢采取抢门作案的方式扒窃。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不是车流人都比较多嘛， 对， 都挤嘛，啊，您这个时候一定要用手啊，用双手把包护住，尤其是双肩背的那种书包要放在胸前。 嗯， 另外呢，地铁客流量比较大，容易造成大客流的拥挤，这个时候尽量不要在这个裤兜里啊、上衣兜里啊放手机啊、财物啊什么的其他东西，在地铁车厢里尽量是往里走，同时呢，利用好地铁运行当中的车厢窗的那个车窗的反光，观察可疑的人。 哦、对对对， 哎。这男孩，哎呦，高磊是吧？哎，怎么这么熟眼的、啊？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坐十号线？ 嘿、一旦发现可疑人员或者是遇到不法侵害，第一时间赶紧报警。 对，哎，我就记起来，我爸年轻那会儿，就是我小时候 啊， 我妈给我爸裤腰带上缝一小袋儿。那时候啊，没多少钱，工资一个月可能就 是 才几十块钱，不到100块钱。我记得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不需要现在那种大钱包啊，什么大夹子什么的，直接就塞那个裤腰带的那小袋里头，贴身穿 啊。哎，这是 是吧？ 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就是出门的时候，也没有银行卡，没有那么方便，你不得带点大量的现金吗？ 是是是， 一般缝哪儿啊？都是缝内裤里边， 是 拿一手绢叭叭叭四角一缝，哎，就变成一兜了。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都放在那里， 捂热了。 一说，哎，同志，这冰棍多少钱？啊，5毛。最近哪有厕所？我取个钱去。 真是勾起了我们无限的小时候回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了。今日呢是食药监局呢披露，三大外卖平台对北京地区入网餐饮店铺的经营资质开展了全面的自查，在网站建立违规餐饮店铺的公示专栏，并对其证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做出了公开的承诺。市民朋友呢登录三大外卖订餐平台 PC 端之后啊，选择北京地区，就可以看到下线名单公示的专栏，栏目呢将随时更新食药监管部门查处的消费者投诉举报之后并且核实的以及平台自查出来的违规商户的名单。那么商户存在许可证造假行为的，那么将对其永久停止服务，商户经营行为是超出许可资质的，将下线30天，得整改 这事儿好， 哦，这事儿好， 吃的更安全，更放心了。 是是 是，我建议回来弄一黑名单， 哦， 也做一 APP， 哦， 每天啪一刷，哟，这早点摊没了，哟，那早点摊没了，哟，这早点摊也没了。他就哎呀，早点没得吃的，就是您把这黑名单也直接列上去，让大家知道哪边犯了什么事儿，让我们看得更直接一些。 对对对，之前我跟帅我们俩还商量过呢，要不然咱们节目组，因为早上起来这么早哈 啊， 陪伴着大家，要不然开个早点摊儿，一边大家吃着，一边听着我们直播。你又这么好吃，又这么能做，对吧？你给我们计划计划， 就是 谋略谋略， 当厨子是吧？ 是是是，我们吆喝去。 哦，咱摆哪儿呢？ 摆哪儿？直播间外边呗， 就咱四个人吃啊。我想吃早餐还得早点来是吧？不替班还吃不着。 定点提供，我们这是。 行了，再来看吧。今年全市将继续推广10万套的高效节水器具，同时呢，将率先实施坐便器水效标识，还有实施的规则啊，要求8月1号以后，坐便器产品呢，在出厂前或者是入境之前，应该加水效标识。北京市节能减排政策还在实施，今年的11月前，在居然之家呀、百安居啊，指定的一些销售网点购买高效节水器具，仍然可以享受20%的补贴。 好消息不断，上个周末呢，一场由心理健康志愿者、医生和患者家属等数十人参与的让阳光洒进心底主题健步走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那么活动当中呢，回龙观医院的院长杨普德透露说呢，目前呢因职业压力大等原因，本市白领人群的心理亚健康状况是非常严重，而每天运动半小时就可以有效的改善心理压力。哎，我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哎，还真是。 动换动换，走走路， 是的， 跑跑步。 因为平时咱们压力比较大 啊， 这个时间长了您得不到调节，就会出现一些职业的倦怠， 哎呦， 甚至情感的耗竭。 天哪， 就是你进了工作单位看着领导不顺眼 啊， 当然领导看你更不顺眼啊，进了家门看见自己老婆也不顺眼。 天哪， 当然老婆早就想跟你离了。 你这是要造反啊？ 就是说 你是哎，说 如果 你是不是说出了心里话？ 谁说的啊？如果你有下述的情况，请按我说的做。 怎么着？ 多运动一下。 对呀， 哎，每天抽出来哪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去跑一跑步 啊游游泳啊，举举铁啊什么的，这样都会让您很开心很放松的。 当然了，听听我们这音乐已经想起来了，就是送给那些爱跳舞的朋友们的。 动起来。哦，不是， 不是这歌，凯莉陈慧琳那个不如。 哦， 你说人家腿长的主是不是跳舞特占便宜啊？ 哎，真的，真的 是吧？ 就是腿，就是那大长腿往那儿一摆 啊， 就跟一小闹钟似的。 闹钟？ 哎呦，不不、 啊， 闹钟不太准确啊。 啊， 你学过钢琴吗？ 我没有。 就钢琴里边有那节拍器， 哦、节拍器， 学乐器的， 哒哒哒， 就底下不动，头就能这么晃，跟着走，走走走，就这种感觉。 哎呦，那太帅了！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所以还真有这腿长的。 啊、 七宝爸爸就说了，我身高1米9，我腿特长。 哎呦， 这算是特长吗？ 我身高1米9，哎， 腿1米7， 我的天哪！好好好，头20，刚刚好。天黑黑说了，你们俩今天的话题让我汗颜， 咋的呀？ 我还真没什么特长。要说特长嘛，勉强有一个。 怎么着？ 我这个人遇到突发事件就特别的冷静，冷静的让人可怕 啊！ 有人说我是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心不跳。 哦， 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就是反应迟钝， 就是那个。动物城堡里的那 树懒、啊、 山电 啊， 对、嗯 嗯，啊，我的天呀， 就是他，哎，我跟他有点像， 是吗？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跟我朋友就是同学啊，我们一块儿吃那个火锅去。那个火锅呢，就是29块钱，带锅底，带什么菜，你就那一套，全都能吃啊。 够奢的，那个时候你们就吃29块钱一套的了。 初中29还行吧。 那时候我们只吃39块钱的那个自助叫什么来了？ 那你比我还贵10块钱呢，好吗？但是我们俩是29块钱、一桌子还吃不完， 哦、俩人了， 两盘肉啊，一盘青菜，一盘莲藕啊，什么就吃那个啊。 嗯， 就在外边。大夏天的也是，我们就在外边吃，吃着吃着，突然 怎么了呀？ 他不是有一个小煤气罐、弄着那个火吗？突然顺着那个管子啊，就那气管就着了、就往那个罐那儿走，哗， 这要点着了不就得爆了吗？ 是啊，我那哥们儿噌就跑了。然后你知道我是干嘛吗？ 你干嘛？ 我坐在那儿捂着耳朵。 你以为是放鞭炮？ 我觉得他爆炸肯定会特别响。 你不怕崩着你呀、啊？ 没想到这一步，光想着响了，我就砰捂着耳朵。 哎呦！ 最后人家那个店员眼疾手快，擦就把那个 就给拧 关了。 哦， 也就没事了。 哎呦，这还是挺危险的。 是挺危险的。 你真是反应够慢的。 反应慢， 那怪不得呢。那个时候肯定就爱吃，也是个小胖吧？ 对，就不舍得离开桌子。 你看看，他爱着他的，我继续吃我的。 哎， 来看看，还真有睡觉特长。怡然自得说了，我们家姑娘。那就是睡觉啊，特长一般中周末要睡到中午。上周有一天，从前一天的4点多，我想想，前一天 四点 是凌晨4点多是吗？ 估计凌晨4点多啊， 啊，还是下午4点睡到 下午四点多 啊， 啊， 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6点多去上学，第二天。这是 我的天哪！ 这要是凌晨4点多，那就是睡了两圈了， 就14个小时嘛，睡了 20多个小时吧。 4点多，早晨4点多， 二呀、 怎么可能20多个小时？是从早上4点多睡到早上4点多，那才24个小时。 哦，对，22个， 14个小时， 咱俩数学教练。我们的特长就是不会算数。 大早上算什么数啊？ 对呀， 一般第一节课都不上代数，好吗？ 好嘛，那是语文是吗？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我的特长是什么？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52分，接下来我们的热点消息来说说引出我们话题的这条消息了、 说说特长生呗。 对，学校不愁特长生了。那么上个双休日呢，本是最后一批小升初的特长生报名和初试启动。虽然说明年特长生招生取消了，但是多家学校都表示将来啊不愁特长生断队。北京二中校长牛小华就表示，取消的呢是将特长生与升学挂钩，学校未来依然会通过社团、俱乐部等为真正有特长的学生啊提供他们的发展机会。 哦，有一个小男孩啊参加了八中小升初特长的初试，他介绍他的考试过程是这样的。我进去呢是先抽签，准备了大概1分钟， 是是， 然后清唱自己选好的曲目，然后试唱。 哇 啊啊五环，老师就说你可以出去了， 你少了一环。 而且这位同学说了，他一直是学校的合唱队的成员，但是考试过程当中呢，老师没有让他介绍自己的什么获奖情况啊，去哪儿参加过什么比赛，没有，也没有当场公布成绩，只能就是能不能通过呢，只能等信儿。 对， 还有一个考长笛的女孩也说了，自选的曲子并没有让他演奏完，老师就叫停了。他现在究竟算不算特长生呢？自己心里也没底。 对，一般你想一想，表演一个节目、一个曲目或者一段舞蹈，怎么也得4-5分钟吧？ 对，是。 一般啊，这个特长的这个考察的考官也就看你前30秒到1分钟， 哎，也就那样。 人家有经验是吧？ 那么根据统计呢，2018年小升初特长生比例维持在本区初中招生计划 4% 以内，那么与去年持平。全市142所中学招收特长生，那么在城六区呢，大约2500名学生啊将通过一技之长升学。那么下周六日，城六区特长生将集中测试，其中海淀区明确北京市学生金帆艺术团、北京市学生金鹏科技团承办学校及其他部分学校5月19号当天呢进行录取，招生未满额的取消剩余计划。 是的，很长时间以来，特长生成为了咱们北京啊大部分的中学艺术团队的一个造血的这个途径之一。 是， 取消了特长考生之后呢，特长社团它会不会断队呢？就是没人来了，没有新鲜的血液输入了。很多学校都说了啊，这个我们并不担心啊。 嗯， 比如说有一位牛老师就说了，取消的是特长生的招生， 哦， 但是呢，特长教育可以继续啊。 是，哎呀，那就意味着那些班还可以继续照办不误，是吧？ 我觉得呀， 啊， 把这个就当成真的是一种特长 啊， 您别把这个特长当成一种加分的。这个什么， 或者是取决于升学的这么一个唯一的手段。 哎，您不能说我抄一近道，把这特长您当成抄近道了，这个可能就不合适了。特长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爱好，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比别人稍微领先那么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您又获取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才是能够帮助到您的特长。 那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方向都不能太过，一方向呢，哎，就是哎，什么特长我都让他学琴棋书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咱也别遏制，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学生你就应该好好学习啊，但是万一他比如说在某一方面有特别超长的一些特长，比如说 腿特长 啊，比如说唱歌， 哎， 比如说表演， 哎， 那未来的职业规划可能就是这个方向，你要是给他磨灭了，可能就让他一生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都走了一个弯路呢。 还真是， 你说是不是？ 不过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很冷静了， 啊， 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喜欢什么，而且在哪方面呢，好像展现了那么一点点的小天赋，那就让他学这个，最后能不能学成，其实家长都是抱着非常平和的态度，能不能学成无所谓，只要我的宝贝健康快乐，而且四观比较正 ，OK 了。 对，反正我就认为我们家儿子吧，就跟他妈达成了一致。 哦， 这辈子肯定打乒乓球了，肯定打得特别好， 哎， 肯定能，哎，能进某个队吧。 哎呦，你看把他爸气的。 哎呦呀呀呀！真是我真受不了了。现在几岁就开始让他学，我真是受不了了。 哎呦，我的天，打不过他了吧？已经， 我已经打不过他了。 你看看， 虽然他没有乒乓球桌子高吧， 这是未来之星啊！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特长有哪些？ 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1。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营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中美贸易战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美股上涨，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320美元震荡，那么最终呢下跌，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4.05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白，菜白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的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呢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白首饰开启，关注菜白首饰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最新的活动资讯。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哎，各位早安，我是高磊。 我们是四喜丸子。 看说吃就来吃了，小绝尘说啊， 哎呦， 小胖在那秀特长必须是做饭，糖醋小排和自己一根炒的， 嚯，哎，真不错呀、哎。 我怎么觉得火有点大呢？ 这哪是火大呀、啊？人这估计是收汁收的好，你看底下一点汁儿都没有， 收太干了吧？我还是希望有点那种汁儿的、 哦。你喜欢那种汁儿的？ 拌饭多香啊， 是吗？ 啊， 哦、 甜不滋滋，酸不滋滋， 排骨拌饭哈、啊，你也不怕硌的，真是。 我吃饭狠，我告诉你。来看看这还有小龙文子 啊 啊。我的特长就是从我记事儿开始，好像从来就没有迟到过。小时候去幼儿园总是第一个到，当时爸爸或者是妈妈总是都起特别早。上学我就养成了习惯，我从不迟到。现在上班更是不迟到，特别是开会的时候，那肯定好哈。 这个特长，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特别优良的，怎么说呢？是一个优良的传统的严惩 啊， 是吧？我觉得不迟到是对所有人的那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的时间管理特别好的， 对吧？ 对， 哎，我要向他学习啊！ 我觉得你也是属于，就咱们做，尤其做广播也好啊，电视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做广播的，我觉得时间观念还是挺强的。 那当然了，一分一秒都不能差， 都不能差的、哦。你看咱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完？比如说今天啊，我就5分钟的时间，5分钟一到、嗯，马上我就得走了。 对， 然后这边呢，咱约的是2点见面，我一定提前5分钟，我肯定就能到那儿了。 对，而且我特别佩服有一些老主持人，就经验特别丰富的， 嗯、 就是他尤其是在大型的直播过程当中，比如在室外的、户外的一些，嗯、然后导播跟他说。就30秒了，或者就、1分钟了、 嗯， 给他打个手势，他自己就开始说，叨叨叨叨叨叨叨说，一说完说好，朋友们再见，整整就是卡着30秒、40秒说完， 哎呦， 就是他那个时间呀、啊，已经在他的心中运化掉了。 哦，是是是是是，啊、原来我就听过，就是、啊、叫什么 啊？ 哦，高磊。 是吧？ 哇，卡时间卡的特别好。 哎呦，我的天！ 一听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而且是老主持人。我告诉你， 你不要强调那个字。我跟你没完。哎呀，不要说我老了，咱们说点年轻的事儿吧，好不好？ 哎，好嘞。熊妈妈说了，我儿子6岁啊、嗯，听说今天互动话题是特长，我家娃娃就想问大帅。 嗯 啊，大帅没来 没帅，啊、没来， 没事，我回来问他啊。他说游泳算不算、 嗯、 啊？我们现在已经会3种泳姿了， 哇， 仰泳、自由泳、蛙泳，对对对，而且我们起步也特别快。 那谁没在？我们就问问今天的夏明儿、小胖呗。 啊， 你觉得这会3种泳姿，仰泳、自由泳、蛙泳， 挺厉害的， 算不算特长啊？ 哎，绝对算。 他才6岁， 我觉得自由泳和仰泳都挺考验技术的。 嗯、 当然，蛙泳你要游好了也特别特别的难。 嗯、 这而且才6岁啊！ 对呀， 我的天呀、 啊！你想4种泳姿，蝶、仰、蛙、自，他就差一个蝶泳了。 蝶泳那现在小孩你蝶不起来， 就是他那核心力量还没达到， 可能还得再断。锻炼，估计也马上就会了。 哎呀，我觉得吧，我特别擅长的是哪一种泳姿，你知道吗？ 什么呀？ 仰泳啊， 哦、躺着游， 就咱们这臀位不是 臀位是 吧？这个蹲位，我告诉你，往水里一躺，立马就浮起来了， 哦、 根本不用游。 哎，那倒是， 是吧？ 是的。 然后那个腿儿，你就稍微的、 那么一扑腾， 一扑腾， 哎， 一撩腾， 稍微那么一滑 啊，它就往前走、 你就看不到任何水面有任何波澜啊，就看见一头游来游去，游来游去，这就跟你知道什么特别像吗？ 什么？ 你看过乌龟游泳吗？ 乌龟，你说正着游是反着游啊？ 都可以。 正着游看过，前两天刚 看 来着， 是吧？啊，它就一露一头。 对对对， 哎，然后水面上什么都没有，就四个爪在底下倒腾，但是你水面上看不到任何的波澜。 哦， 累累游泳就是那样。 那不就是狗刨啊？又是一种属性的动物，四爪连爬山，闻味儿。游泳，你说吧， 今天基本上磊磊已经定种了， 对吧？ 哎， 你说这狗狗还有什么特长？ 可爱， 可爱。你看我特别 聪明， 我聪明吗？ 忠诚， 我肯定很忠诚啊， 够了，人活一世够了。 你说，你的意思就是我跑不了了，是吗？哎呀，暖男说还有狗刨呢，狗刨我也会，我什么都会。哎呀，韩卫东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可以值得大说特说一下啊、 是， 他说我的特长是献血，已经连续献血15年，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的是韩卫东先生，他连续献血无偿献血啊，15年的无偿献血证的一张照片，证明他这15年来每一年。都献出了这份爱心。 我觉得韩卫东老师，您的特长不是献血这件事儿，而是您的无私和大爱。 对 啊，您的这种精神才是您的特长，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还有就是您的坚持，这和我们夏伯渝老师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了， 真的 啊， 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非常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的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原来我们的就有一句话叫重在坚持嘛，铁杵磨成针， 是 从小很多事情都在教育我们，对一件事情您只要是执着的干下去，您一定会发现这件事情带给您的那种快乐的。 没错，这位先生呢，刚刚我们看到的韩卫东坚持献血15年，夏老师呢坚持登山40多年，终于圆梦。其实我们在做每一项工作的时候，咱们就简单举个例子，夏小胖坚持广播工作已经有10几年了吧。 是的， 我也是将近快20年的， 你看老人了， 老广播人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话锋一转，来关注一下昨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来吧，我们先从一段录音开始听起。这是在8444米的高度， 8844米 的高度，夏伯渝老师的一段录音。 2001年 大众说话 声音4号3点31分，我终于站在我梦想的41年的高峰上，达到了最高的顶峰。哎，真是，朋友啊，记住这一刻，感谢。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夏伯渝老师在昨天成功登顶了这个珠穆朗玛峰顶峰8844.48米的时候的一段非常激动人心的现场的声音哈。 是的，可能具体的文字表述我们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我们隐约的能够听到当时夏老师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而且精神状态还不错， 特别好， 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还有呢，就是我们隐约的听到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终于站到了顶峰，这样大概的一个意思。 哦， 真的听到这样一段录音，好像就和夏伯渝老师一块儿站在了那个高峰上，一块儿去分享他的那种感人的瞬间。哦， 对，其实呢，这一段电话的连线，无线电的通话的连线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一段大概是3分多钟，我昨天完整的听了一下。那么其中还有一段其实让我特别的热泪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儿子应该是夏登登，然后呢连线到他的母亲，也就是夏伯渝老师的爱人，让他通过电话，通过无线电和在8844米高峰的他的爱人，他的先生夏老师通话。他只说，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在说一句话， 安全回来，平安下山，哦，一定安全，一定注意安全，一定安全下来。 是的。 哎呦，当时我听完了以后，我当时就真的就泪奔了。这是家人对他最大的期许。这么着，我们也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夏老师的壮举。 好吧。 夏伯渝呢是昨天凌晨3点左右离开了海拔8400米的珠峰 C5 临时营地，向顶峰冲锋冲击的。那么夏伯渝5月8号离开珠峰南坡大本营开始攀登以来，经过了连续7天的艰苦攀登，是终于登顶。昨天天公作美，登顶过程比较顺利。夏伯渝目前呢正在下山途中，希望他和他的团队安全顺利。 是的，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夏伯渝老师的一个登山之路啊。在1975年首次夏伯渝老师攀登珠峰以后，他在这条登山的路上已经坚持了41年了。在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他把睡袋让给了一位藏族的同胞，导致自己双腿冻伤了而失去了双腿。1993年的时候他又罹患癌症，但是没有动摇他那颗登顶珠峰的决心。随后在2014年历五年，他连续的遭遇到雪崩和地震，2016年的时候又遭遇到了极端天气，距离顶峰也仅仅只有94米的时候，没有办法了，只能被迫下撤了。四度遇阻都没有让夏伯渝老师放弃梦想，今天梦想成真，让人更加敬佩他的勇气和毅力。 没错，那么这次登顶成功还应该感谢担任高山协作的夏尔巴团队。夏伯渝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双腿残疾，登珠峰比一般的登山者艰难很多。为了助力他实现这个目标呢，夏尔巴团队在海拔8400米的死亡区域临时搭建了 C5 营地，专供夏伯渝休息和补充给养。养精蓄锐之后，夏伯渝和5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团队终于是冲顶成功。昨天晚上夏伯渝已经是平安下撤到了 C4 营地，我们将密切关注他整个下撤的过程，祝福他平安归来。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但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也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所有。珍惜所有的感觉。 直会在你的左右。 阳光总在风雨后， 嗯， 那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小比友老师的下车的过程。当然了，我们也更加期待着过一段时间他身体调整好了以后， 哎， 可以来直播间做客， 来跟我们说说他在登山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新鲜的事儿、有趣的事儿，包括他坚持自己梦想，坚持了40多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积极的东西。 对对对，同时也可以聊聊今天的话题嘛，如何培养这个登山的特长的。 哎呦，你看人家把儿子起的名字就叫登登 啊，对，登山的登。 哎，你再生一个吧，一个叫乒乒，一个叫乓乓。 我们家那位叫墩墩， 墩墩啊， 就是瓷实，你知道吗？怎么蹦他都蹦不起来。 好、哦，我有一小名就叫墩儿， 是吗？那你这意思是， 我就不瞎分析了。 讲辈儿，你看，嘿，你看啊，这糊涂的旁观者说了，特长做饭也能算特长，我给你们瞅瞅。 哎、 于是乎发来两张照片，然后我们的评论就开始了 啊，就看着还是很好的。 哎，你刚才不这么说的， 就是我说这个香肠吧，稍微的光泽度差了一点， 对， 但是吃起来一定很好吃， 干巴了，你看、哎、干巴巴的， 有点稀碎。 你看米饭它炒其实啊 有点黏糊， 对，太黏糊了、 哎。 这两个正好相反，你要是说做干了吧，你多做干巴点，当锅巴吃它也行。 对，看，虽然看着很好吃。但是卖相稍微那个什么了点， 太差了。 我们也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呐、 啊。但是啊，这个糊涂的旁观者，你别听完我们的这个，评论，你就打消你做饭的 人家不会的。 继续啊，继续啊。 哎， 小绝尘说了，我再秀一个钓鱼，90分钟103尾小鲫鱼。 哦， 他这是拿抄子捞的吧？ 我见过他们那个钓鱼比赛，真的那就是放下去滋儿滋儿就往上拽啊，那种感觉。 那是鱼塘里钓的吧？ 不清楚啊。 那不可能是开放式水面吧？ 应该不是。 对呀、啊，那我也行，给的食儿他就是。 那也分人，我跟你说，真的有 一次。就我人品这么差呢？ 我钓鱼钓了3个多小时，对面那哥们儿哗哗的往上上鱼，我这儿一条都不出，最后我蹲到人家旁边那儿都不带出鱼的 啊。 嗯，后来人家说。其实还是不同的鱼有不同的钓的技巧 哦、嗯、气场不够， 这算特长。 人家也这鱼也聪明，人家有特长、 哎、 人家一看你，哎呦，这给别人钓吧一会儿还能放生，这给夏小胖钓一会儿就进他肚子里了，你知道 吗？不用放生啊，我钓这件事儿本身就是慈善事业，你知道吗？朵金云端说了，我的特长是家里人只要有人吃大蒜韭菜，第二天回家我都能闻出来，第二天哦。 我也行，我再给你加一个蒜苗、嗯、我们家人有要吃头天吃蒜苗没给我留的话，我第二天准能闻出来 啊。你们俩都属于一个种的， 气死我了。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新州张明法他说了，我从事自闭症儿童训练12年了， 哦， 一直坚持着，这算一个特长吗？ 哎呦， 真的算， 这我觉得都 是吧， 就说特长可能都说小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对， 正在从事着。我原来也接触过自闭症儿童， 嗯， 然后通过音乐的治疗方法去帮助他们能够走出我们无法理解的他的那个空间，后来还真的挺有成效的。当你看到自闭症儿童跟你有那么一点点的眼神交流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内心特别暖，就是泪奔的感觉，就那么一点点的感觉。在我们正常人看来，眼神的交流是最正常不过了，但是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讲非常难，就是你想让他们的眼睛直视你特别难，除非他们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信任，他们的心好像打开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他们才会用眼光给你一个肯定。 对，我觉得夏小胖说的这个让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 嗯、 就是现在人的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 是啊， 真的就像咱们这样的非常亲密无间的一些这个同事啊、 嗯、 搭档啊、 嗯、 才会有这种很直接很长时间的眼神交流、 哎、是， 但是现在你不觉得你在外边去跟一些普通的朋友去合作呀交流办事儿，包括其他的人交流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眼神它是飘忽不定的，甚至是不愿意去直视对方， 对， 他会躲对方的眼神， 对对对对， 这就其实让人觉得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对， 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还真是 真。其实啊，你看我们可以跟这种自闭症的儿童去交流，很好的共同交流，那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其他的普通的朋友为什么不能够用眼神很好的沟通呢？哎、 真的，就是您在去接触自闭症儿童的时候，您感觉好像是在帮助他， 嗯、 其实是在帮助自己。 对， 就是怎么去理解沟通和交流这件事情、 嗯， 可能您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了，也不能像大帅一样哈，这个一到外边看着漂亮姑娘。眼睛就直了 、哦， 就盯着人家眼睛看就直，人姑娘不知道干嘛了该。 小姐姐，小姐姐，留个微信呗。 哎呀，小姐姐吓死了。得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我们的特长是什么？ 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你给我推荐了一款车吗？ 啊， 是吧？ 啊、 哎，我告诉你，我昨天还上网查了一下 啊， 哎呦，那叫帅耶，那照片哦，好看霸气。 开玩笑，我跟您说 啊，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 八已经上市，售价16.88到25.18万，荣威 RX 八全面豪华升级，舒朗豪雅什么词儿？ 特别放的 就是特别舒适，看起来又特别高端大气的大七座空间、 嗯、 同级最大面积的质感软包覆，带来宽适豪华乘坐环境，采用 30TS 及豪车高效动力，不能那么读了，就是反正特别豪华啊，动力也特别好， 当然了 30TS 级的豪车高效动力、嗯、而且常用于豪车的纵置布局和 All Driver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让用户从容地征服多种路况。荣威 RX8 还以科技豪华打开中国品牌升级向上的通道。 我告诉你啊，一直说完了以后我就特别想去试乘试驾一下，尤其是试驾这么多的一些高科技，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甭说操纵了。 而且人家这才是真正的特长， 对， 是吧？人家加长版的呀， 有机会是吧？四 S 店也邀请一下夏小胖跟高磊，我们俩走一个呗。 听见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李新云执导，王千源、袁姗姗、刘桦、周游、周云鹏联袂主演，沈腾特别出演的喜剧警匪动作电影《龙虾陷阱》呢，宣布定档6月22号。 霍建起导演作品《如影随形》在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了发布会，宣布影片将在8月17号，也就是七夕节和观众们见面。 由包贝尔手持导筒携手文章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近日正式曝光了 XXX 版的海报，两位主演的首次以体重超过300斤的胖子造型登陆大银幕。 这俩、 哦、跟你还是没法比。 我直接找我演多好，你说 是 啊。快板名家姚富山老师最近在北京一气儿收下了12名中外徒弟，除了铁梁、郭树杰、靳宇辰、李伟、赵云，还有其他的这8位中国弟子之外，还有来自瑞士的李牧、日本的小松阳大、英国的大牛，还有德国的博仁瑞等4位外国徒弟。 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特长啊，您的特长是什么？真是有自己长在身上的特长。嗯、一丈魔就说了，我的特长就是招人喜欢，爱人肉全长我脸上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哎呀，特别的好啊！ 哎呦，我说呢，张丹说了，我老公的特长就是打王者荣耀，用典韦， 不知道啥意思。 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啊， 一个人物，我也不太懂 啊。那就继续呗，继续夸夸您的特长。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上汽大众途昂1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技术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工。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接下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好的。天气情况呢，咱们先说北京的天气呢，从今天到今天、明天和后天呢，大家要关注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得关注防雨。今天的降雨呢，主要是考虑在今天傍晚前后，自南向北呢将出现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呢可能还会有短时大风的出现，所以这个对大家的出行呢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傍晚到夜间出行呢要做好防雨准备，特别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呢的降雨呢，主要是考虑在明天的夜间。1到17号，也就是后天的白天，都将受到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所以这3天的降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出行呢要随时呢备好雨具吧。然后开车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特别是这个山区出游要注意防范这个雷电和大风天气，注意这个出游的安全。那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呢，从昨天开始呢，大家可能感觉到就是天气呢有一种闷热的感觉比较明显。昨天最高气温呢是32.4度，今天呢预报是30度。那今天呢也是中午前后呢还是会有这种小闷热的感觉。因为最小相对湿度呢可达到35%到40%左右，所以这个闷热的感觉呢还是会有。所以大家呢中午前后呢要适当的注意调整着装，然后在户外呢要注意多喝点水。这个适当的要长时间的在一个户外呢，还要注意适当的注意一些防暑的降温的这种准备吧。然后这个气温的方面就这样，北京的天气呢，就是这3天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那从全国来看呢，降雨天气呢也是主要集中在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像东北的黑龙江还有辽宁， 这个华北地区，像咱们河北这个华北地区，包括河北的东南部地区，这次降雨过程呢会呢更加明显一些。还有山西，还有那个河南的北部地区，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呢。局地呢，在黑龙江的中部和河北的东南部、山西的西北部呢，局地呢还可能会有暴雨和大暴雨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夏季的这种对流天气，这种强降雨天气的形势呢，是逐渐增多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北方地区。所以大家出游呢，要随时做好，随时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吧，要关注这种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对大家出行的影响。那南方地区呢，就是相对来说最近两天呢还是比较平稳，没有大范围的这种强降雨天气。但是南方地区呢，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夏季，这个高温闷热天气呢，就是逐渐增多的一个趋势。以南京为例呢，南京的最高气温呢已经达到了33到34度，那最小相对湿度呢都在50%-60%，啊，最低气温夜间呢也在24到26度。所以这种天气就是持续的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呢，已经在南方呢出现。上海也是，这个气温呢基本上最低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在25度左右，在咱们北京呢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这种就夜间呢基本上大家都会持续开空调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南方的这种天气呢，就是再往南走，可能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会更多一些，更严重一些。所以大家去南方出行呢，除了这个南方的降雨就不用说了，夏天的降雨肯定是比较多的。那这种高温闷热的天气呢，也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工。这两天的天气多变，您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服，注意身体健康。谢谢您。 好的，谢谢。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提供一个信息啊，北京站出租车的调度站发来了信息，截止到8:20，北京站目前有旅客的滞留现象，现在需要出租车300辆，请附近空驶的出租车参考以上的信息。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7.6，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南三环丰益桥到刘家窑桥由西向东，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向，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三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北京时间的8:37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各位早安，我是夏明。 各位早安，我是高磊。 我们是四喜丸子。 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犹豫了一下吗？ 怎么了？ 我真的恍惚我 是 在 马 上吃喝，对、啊、这事怎么弄啊？你说 晚上见啊！ 哎呀，今儿好像还真不是我， 今儿也不啊，今儿是我、啊， 今儿你是吧？得嘞，得嘞哈。好，回过头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由夏伯渝老师成功登顶这个珠穆朗玛峰， 哎， 他这个登山的一技之长说起， 是 是， 说说您的特长哈。 其实可能夏伯渝老师呢，也是从爱好 啊 开始培养成、啊，现在人家成一个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了， 那当然了， 对吧？ 嗯， 最终呢，人家在这个40年之后，在60岁的时候，人家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不容易。 这就是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坚持成了，坚持成了一种奇迹。 嗯， 对不 对？ 真的是这样的。 哎、 等待说了，我的感觉啊，我的特长是我能在高空中作业。 我特别佩服这样的朋友， 蜘蛛侠吗？这是 啊，别看我性高 哦， 但是我恐高， 哦、 我上不了高地儿、 哦， 我上了高地儿，我绝不能。看下边 是吧？ 我一看我就晕，我立马就跪下，弄、 哦， 真的是 就四爪着地了。 对对，是，我就爬着走了， 是吧？ 对你像我们老家平谷不就有一个那个玻璃栈道那个桥吗？ 嗯、 特别有名、 嗯、 那个景区啊，每天都人特别的满，特别多。 嗯嗯、 我从来我每次回老家我不敢去， 哦，不敢去、 啊，不敢去。它其实并不是国内最高的 哦， 但是它也是透明的。 哦，就看能看见点儿就不行。 你走过吗？ 我没走过，但我那个我走过。 你走过？ 我走过的是另一个 啊、嗯、 我是带着我们家哼哼一块儿去的。 呀呀呀呀呀呀！ 然后他 是四脚， 他跟你一样也是害怕，不敢往 前走。他也害怕呀。 他也害怕。 哦，狗哥。 他就看完之后，他有点懵，你知道吗？他站在那个边上就一直瞅，他就不敢往前走。 因为是透明的，他也会有一些反射， 所以你就只能抱着他往前走。 哦，你还真是胆儿挺大的。 我对这个没，就是腿确实是会有点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正常人都会有点吧，但是你走过去应该问题不大， 就 没有那么严重， 不会像网上发的那些小视频，我一大老爷们儿一边哭一边嚷一边唱，然后一边爬着往前走那种。 我觉得那都是北影的。太能演了， 为什么不是中戏的呢？ 中戏演技还是比那个好点。 完了， 得罪好多人。 对呀，对呀， 哎呀， 得嘞，我们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 啊， 这个叫白羽化为仙，什么沉迷游戏？那是不可能的。像我这么有自制力的，信心这么坚定的，意志力这么惊人的，怎么可能去沉迷游戏呢？我是看不懂游戏怎么玩，我才不告诉你呢。 磊磊，今天5月15号，你念一条5月9号的干嘛？啊？ 对呀、啊、对呀、啊，我 你的特长就是翻页是吗？ 我刚才翻页了是吗？我也觉得我念完了以后， 我的天， 好像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吗？ 哎哎哎， 找着了，找着了。琪琪说了，我就去会做饭的，我就是会做饭的男孩子。 哦。 料理5-6个人的饭菜没问题， 可以 直接导致我们家媳妇儿越来越胖 啊、嗯， 都130斤了。 那不算胖，有点肉好、 嗯、 那是福气。我 对对对对对啊、 嗯！赵叔说了、 嗯、 啊，我特别喜欢唱歌 啊， 男生女生同声啊，京剧脸谱大碗茶忐忑啊，样样精通。 我的天，那哎呦，这位姐姐您厉害了呀！ 哎。 男生女生， 那我推荐您上一节目吧。 什么节目呀？ 我们中午的那个好，哎，叫 好 哥 会 说 话， 对吧？ 哦、 有这个路人，咱们听众， 嗯， 您觉得您唱的好的就发给他，让他放去， 然后他就放了 ， 这放了以后，星旦一听， 所有人都评， 哇、 哎呦，这忐忑唱的好，哎呦，这京剧大脸谱，哎呦，这大碗茶啊，前门生丝大碗、 啊、 多好啊！给您 直接就成名了， 点赞 哇！ 成不成名，至少您在北京文艺广播是成名了， 来试试啊！骆驼的沙漠说了，现在的二手车评估师都是拿机器测评 哦。 以前呢，好点的评估师啊，可以完全凭手的感觉，凭眼睛去看的感觉。老的评估师就像我们，都是拿手去敲这个车，然后听声音，这是一个很牛的技能，他就能听出来这车有没有出过事故，有没有撞过，发动机是不是好的新的，这怎么听出来呀、啊？ 这真不知道、啊。 通通，腾腾。噔噔 哼哼 反正总之一句话，您真的是太厉害， 这 完全是看感觉， 真的厉害、啊、真的厉害。坚果说了，特长哈，这个我们家老公今年有一新特长啊，春节的时候烤羊排， 嘿， 让全家人都赞不绝口。 哇， 从此不可收拾，一有时间就做，吃了他做的羊排，我都不想出去吃了。今年夏天我就靠他了。 最重要的是后边俩字，哈哈，我告诉你啊，他这是有潜台词的，这就等于是把这么繁重的一工作交给他老公了。 哦， 我都在广播电台让夏小胖和高磊给你念出来了。哦，你今天夏天还不好好的给我表现表现，你就别干别的了。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哈哈，让胖死我吧。 得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我们的特长。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2018向世界出发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旅游快讯。第十届北京乐器文化节近日在世界花卉大观园开幕了，全市12家乐器主题展区集体亮相，千万株乐器是喜迎市民。本届文化节呢，还将赠送1000盆乐器给社区，美化咱们的生活环境了。 哎，乐器啊，作为咱们北京市的市花，已经是第31个年头了。据市园林绿化局的初步统计，自2009年举办乐器文化节到今天啊，每年迎客是500多万人次。乐器的品种呢，由最初的150万株、1000多个品种，已经增加到近1株、2300多个品种。我的天！当前呢，全市的乐器生产与种植的面积达到了2.5万亩以上，而且近年来像什么醉红岩呀、暗香啊、天香等等乐器的新优品种也都亮相了。近5年里边，北京市自育的乐器新品种已经达到60多个，而且今年是乐器文化节开办的第10年，参展地呢由去年的9个增加到了12个，重点将展示杂种香水乐器、风花乐器、壮花乐器、微型乐器、藤本乐器、灌木乐器、低级乐器、古老乐器等等种类。 哇，天哪！听你这么一念，我怎么有一种食欲呢？我又饿了哈。来，那俗话说呢，立夏三照看芍药，目前的景山公园内的芍药花开的正当时。 哎， 那么今年公园汇集了318种20000余吨的芍药，那么其中呢，国内芍药167种，进口品种的芍药151种，品种和数量都是历年之最啊。 景山公园是从明代就开始种植芍药的，今年呢，大家可以看到众多难得一见的芍药的精品，而且呢，景山公园还首次和虎丘公园、拙政园、留园合作来展览的南北精品盆景联展，在科普园艺中心展示苏派盆景精品22盆，而且有获奖作品14件，这都是苏派盆景当中的精品之作。 是，有时间您可以去那儿瞅瞅去哈。 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公园里边花开了，草也绿了，但是有的朋友这手里也不闲着了 啊。 那么林地当中的野花、野草、野菜等地被植物是本市绿化的主力军，全市将科学应用林下野生花草治理公园的裸露土地，同时告诉大家，在公园绿地当中私挖野菜的行为将被追责，是违法的，最高可以罚100元。 你看看，你看看，各位注意一下啊，像这个野花啊、野草啊、野菜啊等地被植物是作为公园绿地的底色的，是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啊、吸附尘土啊、滞纳杨柳絮啊、净化空气、减少噪音污染，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科学应用这些野花野草，不但能够丰富公园绿植的植物种类，还可以为各种的昆虫提供栖息的条件，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解决绿地绿而不活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很重要的。 对啊，所以您去公园好好的去欣赏、去爱护、去享受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愉悦感，您就别去挖它了，破坏环境。 哎，真是啊！而且说句实话，里边挖过来吧，您就算怎么洗，我觉得啊，也都不是特别干净。 对，肯定是会喷农药。 哎，您要真的想挖野菜，您去玩去， 啊、 去外边京郊那么多地儿呢。 对呀、啊， 您到人家那个就是老百姓人家种的那地里边，好多野菜他们都挖不完。 而且呢，您要说，哎，我帮你吧，哎呦，人高兴的不得了。 对呀，人家还能创收呢，当然高兴。 没错，没错。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玉渊潭公园。玉渊潭公园呢，首次种植象征亲情母爱的鲁冰花，目前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玉渊潭公园鲁冰花主要分布在樱花岩的主路沿线，花期啊预计将持续到六月的中旬。 哎，再来看一个虎宝宝啊。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白虎首次产宝宝了，而且现在已经满月了。北京野生动物园一级保护动物白虎首次诞生下了小白虎，名字叫做苏洛啊。 嗯， 5月12号就迎来了满月了。苏洛呢已经开始出现在萌宝幼儿园啊，市民游客呢去这个野生动物园就能够看到它了。 哎呀，这小老虎包括小狮子刚出生的时候什么都是大小好玩， 巨萌巨萌 啊，就是一走起路来都叮了当啷的那种， 哎，摇摇晃晃 啊，对，走不稳， 哎， 特别想抱抱它的那种感觉， 就叫起来都像是小猫叫。 那是， 嗯， 来吧，送给他一首歌。慢慢的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小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一样高，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写的歌，让双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嘎里嘎啦啦哒哩哒哩哒上我，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认知，它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手，手轻轻一碰它就鼓。你讨厌被众多大声哦，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沉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唱了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嘎里嘎啦啦哒哩哒哩哒上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哩哒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随时的，啊嘎里嘎啦啦哒哩哒哩哒上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哩哒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听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啦啦啦嘎里嘎啦嘎里嘎啦嘎里嘎啦嘎里嘎啦。 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马上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今天已经是第八期。接着上一期的内容，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来说一说受益所有人的相关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9号将股息条款的安全港适用范围由上市公司扩大到上市公司、政府和个人，即申请人为缔约国对方的上市公司、政府或居民个人，或者被缔约国对方的上市公司、政府或居民个人，通过具有同一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的控股公司100%直接或间接控股，申请人即可适用股息条款的安全港规则，直接被认定为受益所有人，无需再按照文件规定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如果申请人不符合安全岗规则，且通过多因素综合分析后仍然无法认定为受益所有人时，可以进行投资链条的受益穿透。九号公告中，在子公司不满足受益所有人测试时，允许通过投资链条受益穿透到母公司，依据投资链条的母公司经济实质来判定，实现了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的扩围。九号公告引入了例外处理情形，即使申请人不符合安全岗规则且无法通过受益所有人身份测试，只要符合例外处理情形，也可以认定为受益所有人。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 我是夏明。 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说说趣闻吧。 来吧， 来关注一条英国的消息。人说了哈，这个英国女孩扮成塑像可以找到心仪的工作。 哎呦我的天啊，这是介绍工作、哦、来来来看看啊、 嗯、 为了得到心仪的广告工作，英国有一个小女孩叫做杰德·德莱尼，她呢就把自己全身上下涂成金色，扮成美国纽约华尔街新地标青铜塑像无畏的女孩的模样、 哦、 然后在一家广告企业门前就站了这个几个小时。 是 这个时候好多高管都从那儿走，哟、 啊、 这塑像怎么搬咱门口了、 啊、哎呀 哎，结果突然一下啪 他动了， 吓了那高管、 哎、 高管一下就病发了、 哦、 没有开一玩笑就引起了高管的注意。 是，那这个铜像呢也是吸引了无数的目光哈，其中呢就包括高管。这高管李德说，哎呀，他们收到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生的简历，而这个德莱尼呢凭借勇气是脱颖而出，他们就开始安排他实习，一个月之后决定是否真的让他转正。 是的，德莱尼也鼓励像他一样的大学生毕业时候求职的时候呀，你千万不要紧张啊，一定要主动表现、嗯、要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上门，如果觉得什么事儿值得去奋斗、 嗯、 那就去行动， 加油加油啊！ 厉害， 就像是我们的夏伯渝老师一样，有梦想就一定付诸实现。 是的， 一定会成功的。 对，而且今天咱们聊的不是特长吗？ 啊， 刚刚我们也说了，这特长咱们坚持下去也都能成为我们为之骄傲的一个东西。 对，但是不能像齐峰啊， 怎么了， 就我特长就是耍赖， 嘿， 和哥们儿一起出去，好几个哥们儿都不坐我旁边，说怕我耍赖欺负他们。我但不抠门啊，我结账的时候我从来不抠门，所以说哥们儿一起吃饭绝对会向着我，但是又不爱挨着我坐，对我是又爱又恨。你是怎么折腾人家？你说 你请人吃顿饭，你得打人一顿是怎么着？ 哎，真的，对这种又爱又恨的人啊，往往是最喜欢他的人。 那、 少了他吧，就觉得想他； 少 了他吧，觉得是烦他，但又不能没有他，所以他是特别重要的。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一姑娘说，我的特长就是撒娇。 哎呦， 那我老公就受不了我撒娇，一天24个小时，我20个小时都在撒娇。 天哪，只给2个小时自己睡眠的时间，所以说撒娇女人最好命是吗？ 24小时一天。 哦，我又开始算不清楚账了是吗？好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咱们呢有一技之长，咱们就把它发扬光大下去。 是的、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高磊， 接下来的节目是 娱乐72变。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荣、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